房 源，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提醒您，现在时间20:00。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 特价房大平台， 房天下房点 com。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惠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店购宝马，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 5994355。 涿州市新发地义和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6030-7779，6030-7779。龙盛市场试营业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 京西南最大的肉类农产品直销市场，肉类农产品任意选，实惠价优，京南老百姓的不二选择。 地址：金盛路大明山庄南200米。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研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 疯狂坚地，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坚地。我们今天疯狂坚地有幸采访到了评价 APP 的创始人钟兆桓。钟总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评价科技的钟兆桓。 那在节目开始啊，向我们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评价科技在做的哪些事情。 评价科技呢，是一家专门从事这个汽车驾驶行为数据的分析的平台的这样的一家公，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大数据分析公司。我们主要是定位服务于保险公司啊、汽车制造厂商啊、包括汽车的这个生态里面的各个上下游环节的这个服务的公司，提供基于驾驶行为数据风险分析的这个数据的这种挖掘的这种服务。 为什么你们团队有信心能做好这样一个事情，而且能跟 B 端的保险公司或者是汽车制造厂商直接去合作呢？ 这个可能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这种团队的一个架构啊。我们这家创业公司呢，可能跟其他的创业公司啊略有一些差异。我个人的理解上来，我们应该算是一个资源性组合的这么一个团队啊。我们的团队成员来自于汽车制造的厂商啊，来自于车联网的公司啊，来自于这个保险公司，来自于保险的经纪公司特别这个可以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说这个原来在长安雪铁龙的高级副总裁徐俊先生也于这个本月这个非常荣幸的能邀请到他加入到评价科技，成为我们的 CEO。 那也是我们作为这个资源型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的一个重磅的大咖的一个加入，所以对我们业务的这种推动和发展上是发挥着巨大的这种作用， 更大臂的去直接去进行交流，然后再 汽车出厂本身就提供给汽车这样一个服务或者是这样一个技术？ 我们在产品的发达之前，在考虑上面是有这样的一些考虑，就是现阶段我们可能是通过我们和保险公司和汽车的这种上下游的企业来合作，那未来的话我们可能会以这个汽车的制造企业直接合作，直接进行合作，在他们的车辆的出厂之前啊，在这个叫做前装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里边，就把我们的 UBI 的这一套的这种数据采集的功能就内置在里面，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这个目的。 如果一个保险公司他们还没有这方面的一个考虑，或者是没有这方面一个服务，他如何就在很清楚的认知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一个服务，或者是需要这方面一个技术的知识？ 首先呢，保险公司在车险的这一个产业，就是说这一块的业务上面除了这个五大的保险公司或者是十大的保险公司之外，那更多的保险公司在车险的这个盈利的能力方面遇到很大的这种阻碍。那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痛点，那是各个家保险公司一直以来期待于解决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呢，这个保险的监管机构，也就是咱们大家都熟悉的保监会在这个2015年这个启动的这种费改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一块的这个动作这个费改呢，其实就是在推动各家保险公司来进行这种差异化的保险定价。那这个保险定价呢，就是以什么样的这种标准来驱动那这个其实就是各大保险公司一直在摸索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的出现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给了各大的这种这个需要进行这种业务上面去进行变革的保险公司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所以说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成立创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评价做了多久？现在已经服务了多少家保险公司？ 评价是在2015年的7月份正式成立的。那到今天为止，应该是说有将近2年的时间。目前我们已经签约的保险公司，前50家里面，我们应该是签了有将近15家。是这样的一个规 划。本身为什么做这样一款服务的系统的时候，没有选择 2C 而是选择 2B？是怎样一个考虑？ 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服务，首先它要匹配的是一个业务场景。那 UBI 呢？顾名思义，它是翻译成中文，它叫基于用户体验的保险。所以说它的这个名字就决定了它跟保险这个业务场景是建立了一个直接的这种关联。那如何去这种把业务推动到保险的这个业务层面上？那显然保险公司是最佳的落脚点。所以我们在选择业务的这种结合或者说实施的方式上的时候，我们首先考虑的第一合作对象 有一定安全性作为背书， 对 信任。 对，另外一个就是说 UBI 其实最大的价值体现也是在保险这一端。所以我们首先选择了保险 明白 作为切入。 有没有同类型的竞品或者是友商已经做得很大或者是怎样？ 国内是有一些友商在做相同或者类似的事情也看到了有一些成果但是我们跟他们的差别可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定位是在 B 端其他的友商目前我们看到的更多的都是在 C 端，直接是推出了一些类 UBI 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说以这种驾驶行为风险分析的这种工具来进行这种 付费的或者这样的方式。 对，它可能从付费方式上面目前都是处于免费，不仅是免费的，而且有一些可能还是要补贴方式这个补贴的这个费用的来源可能是更多是来源于传统的这种保费投保。事实上它其实跟我们真正意义上的 UBI 的这个车险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差别。那这个 UBI 车险什么时候能够面世，能够跟为广大的这种用户所服务，那这个其实是受到监管的一个影响。至少目前为止这个产品在近期应该不会说有正式的这种产品推出来。 那你们觉得你们的需要的核心壁垒有哪些，或者你们的 团队的核心竞争力是哪些？ 我觉得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的人首先是来自于保险，而且是来自于保险的业务前端，对于保险的这种客户的一些需求是比较了解，同时我们对保险公司的一些经营的模式也比较熟悉，所以说我们在啊，除了这个定制产品，那在为保险公司定制一些配套的服务的时候，我们也会因应着保险公司的一些运营的模式来做一些相应的啊这种设计啊，所以说这种服务上面，我觉得我们的公司是有一个独到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这是我们的一个竞争力。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的这个在数据的研发的这一块，那我们目前是啊，首先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是集合了啊业内的一些专家啊，那也包括这个专门从事数据研究服务的啊，有专门有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高级的精算师啊，还有来自于这个啊国内知名院校的来专门从事这种啊传感器的这种用户在车上的行为数据这种采集研究的啊专家教授啊，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这种专业化的一个团队，这是我们的一个也是我们的优势。 前期做这样一个公司，那肯定是投入也是非常巨大的，人员成本包括运营产品包括等等科技方面的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搭建等等，其实都是远远想象不到的一些复杂，或者是需要很多的这样精力去试错或者是迭代等等。 对， 那你们用了多长时间？前期的这些资金都是自筹的吗？ 在2015年的7月的时候，那我其实我们是几个合伙人，我们是自筹的资金来成立了，等于创立了这家公司，那我们选定了 UBI 的这个方向，受到了业内的一些投资人的关注，所以我们在很快在20多天的时间里面，我们就获得了 Pre-A 轮的一个投资，2000万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很快拿到2000万，然后就开始打磨产品，然后开始去 深度的研发我们的模型。 那评价目前已经上线了1年多快2年的这样一个时间，而且已经服务的人群也是非常的精准，然后帮助很多保险公司进行这方面的服务。那上一节目聊到了评价的商业模式，那下一节目先聊聊评价创始人钟兆环钟总他自己的一些职业的经历，包括他刚刚说的他在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你们团队现在是有多少人？ 最新的数字，我们现在的人数是63个人，团队规模不是很大啊，但是应该是说算是比较 都是精英 了，精英倒谈不上，还是比较精炼的一个团队。 明白。那钟总，您自己之前是学习什么样的专业，或者是做什么样的工作？为什么选择要去往这个领域去创业？因为这个领域说实话确实门槛很高。 是，首先我本人呢，早期是在这个互联网公司啊，最早我是在那个做中国的最早的无线互联网公司空中网，供职了5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应该算是早期的这种互联网的从业人员。后期呢，我加入到了这个，就是目前咱们在这个保险金融行业里面比较明星的公司叫安邦保险。到了安邦保险之后呢，先后就是做了一些这种市场电商啊互联网金融和支付的这块的工作。后期的时候我在想，就是因为在大的这种体系里工作，那你可能你想要做的一些事情需要很多的这种说业务上的这种协调啊，很多的这种壁垒啊，会比较严重，然后去突破它啊，需要很大的这种精力上的投入。那可能想到说，跳出这种体系会更容易啊，去开拓一些事情。正好在业务的这种就是工作的过程当中吧，有机会跟我们的这个我的合伙人叫李先坤先生。在这个偶然的机会，通过业务的方式，我们结识了，大家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 UBI 这一块的这个数据的驾驶行为数据分析这一块，是对于保险这块的结合是有这种很大的发展的空间。我们就正好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算是一个 一个这种突破吧，或者说一个转变吧，我就跟这个乾坤先生一起啊，我们就是一起辞职，一起大家一起创立了这家公司。 拿到第一笔融资的时候，大概团队是怎样一个规模？然后 我们在拿到第一笔投资的时候，团队一共只有五个人。 哦，只有五个人。拿到2000万的时候， 只有 五个人。 五个人， 而且真的这五个人都在研发这样一个技术，研发这样一个当时的系统。 主要因为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核心呢，首先它不是无中生有的，我们是首先它是我们先引进了一套这个国外比较成熟的一套基础模型，这套模型呢是一个应该说是万丈高楼平定起平地起的这个基础 地基， 在这个地对，在这个地基的基础之上，我们来结合一些国内的现实情况，你比如说道路交通环境， 有可能 用户的习惯， 一些改良或者定制化的一些需求的加入， 对，我们去进行了一些优化，因为要结合一些现实的数据去做一些这种有针对性的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在做这样的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为什么后续的真的就那么大量级的从五个人变成60多个人？是因为产品是迭代的周期特别的快，或者是真的需要很多的这样一些人才来去做技术这一块的服务吗？ 其实这个工作本身就是需要很多人来互相配合，因为每一个点深挖下去，它都是可以做出很多的这种内容来的。之所以初期没有那么，那是跟我们，因为我们创业初期嘛，很难找到非常适合的这种专家级的人物参与进来，所以说我们开始的时候只是在基础层面上面去进行一个这种迭代。那这个过程其实也还是比较短，在2-3个月的时间之内，我们就团队就很快就发生了一个变化，更多人加入进来。我们的产品其实应该说就是一直它是处于一种可用的状态这个可用可能跟您理解的这个有些差异，就是说它到底是不是能够商品化。我们其实我刚才讲过，它是一个前瞻性的行业，各家的这种公司，保险公司也好，还是这个汽车的生态公司也好，它其实对它更多的是一种实践。其实我们是大家一起协作着，一起携手过程。 然后随着这样数据的一个提升，然后你们可以后续需要工作的任务量越来越大。 对，数据的规模越来越大，然后对于模型的这种诉求越来越多，加上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数据采集技术这个层面上面的一些诉求基于用户的这种理解所以说需要更多的人力更多的资源的投入。 如何把他这样一个大牛请到你们团队当中呢？是花费了很长的时间，还是你们进行了反复的沟通？ 我觉得一切都是一种机缘巧合，或者说是真的是跟徐总有一个缘分。就是在我们发展到这个应该说是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知道这个徐俊总离开了雪铁龙在那原来的这个岗位很多年，我们的这个李总我的合伙人建坤总，这个就是有机会跟徐总有一些这个 交流。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俊总一直因为他从事汽车的这种制造行业20多年，是一个资深的人士一直以来他心里面就有一个情节，如何打通这个金融和汽车制造之间的这个纽带。他认为 UBI 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纽带所以说他俊总用俊总的话，我理解俊总的话来讲的话，应该是说他觉得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到他的这个阶段可能人生的各种成功的目标都已经实现了，那他现在可能想要做的是一些有意义有 整个行业 的 方面的 事情，对，所以说他就欣然的决定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带领我们一起朝着更好更大更远大的这种方向去发展。 明白。那你们团队等于是核心层其实分位是非常明确的。 对，目前我们是这样一个设置，就是在上海和深圳设置2个双总部，都是总部级别的。那可能这个深圳这边我们的这个设置就是说主要是面向于创新的业务当然是围绕着汽车的这种产业相关的那我们的上海的总部是围绕着这种基础的数据研究的另外呢我们在北京也设立了这个运营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那我们的运营团队主要是面向于前端的客户和这个C端的用户服务这样的一个安排。 这样一个量级或者是本身就具备造血能力具备行业壁垒的这样一个科技公司， 拿融资里面的意义是怎样的，然后你们会怎样去选择投资方？ 首先我们在选择投资人的时候呢，我们是要让投资人跟我们有一样的认知啊，就是认为我们做的是这件事情本身是有意义，而且它是有巨大的这种啊业务上面的发展空间的啊，不能急于说要短期的获得高的这种利益的回报啊，这个是首先第一。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是对于这个就是说业务的发展这一块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业务规划，那这个规划呢我们是要让投资人就是完全认可，那这个其实对很多的投资人其实是设了一个门槛，这个比如说这个投资人可能会他会要求给你制定一条发展的路线， 嗯， 这个路线可能跟事实上跟你公司的发展的这个自己设定的一个健康的路线，因为我们是最了解自己的这个业务， 不是很贴合， 对，我们会对投资人有一些这种怎么说呢，是有一些选择，这样的话就等于是说有一些这种比较有实力的大的投资人他会认可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设定， 嗯， 然后是造就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投资的。 你们在17年在项目方面有哪些规划？ 17年的话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徐俊总的加入，那我们可能会在重视在这个跟主机厂啊跟保险公司的这种业务整合的这个层面加大一些力度， 嗯 啊，把我们的整个这个业务深度的植入到保险的和汽车销售的前端，来实现一个业务上的一个爆发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会继续在原来这个制定好的朝着这个保险公司啊，协助保险公司去做啊 UBI 车险的这种布局、这种试点这个层面上面去做一些助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同时啊，来这个搭建在行业内的这种叫做汽车行驶数据的这种驾驶分析平台的这个大数据平台， 嗯， 来搭建这个平台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主要的三块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心。 发展轨迹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大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坑，或者是面临着一些转型等等的一些调整，那又是如何去克服？在节目最后能向我们听众分享一下你创业过程当中遇到困难时又是如何去解决的吗？ 就是很多次跟媒体的朋友去沟交流的时候啊，我都提到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人， 嗯， 我这个从业的这个经历一直以来哈，都是在很多的比较大型的这种企业里面去工作， 嗯， 其实最大的所谓的门槛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就是选择从一种舒适的环境啊跳脱出来啊，到一种创业的这种状态下，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大的门槛啊。至于是说业务上面啊，因为我们的公司呢啊，我觉得是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比较幸运，选定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实还是很正确的一个方向。目前为止，再加上业内的这种各个合作伙伴的这种支持，目前我们的发展还是比较顺利。基本上没有遇到说 技术坑啊、资金坑等等一些， 对对对，包括业务模式啊，包括你的这种可能从根儿上你选择的那个方向就不对，做这种就是说根本性调整，这个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出现，基本上是按照我们当初规划的一条路径在走。 好的，那节目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摔倒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转阴，微风转3到4级，最高温度14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空气质量良转轻度污染，不宜进行室外活动，推荐您进行各种室内运动。 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奢侈。 Lonely, lonely

出发，你可别心伤，总天是好手。 叫做风。